八，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到8月3号，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体感闷热，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露。节目一开始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两市大幅下挫，沪指下跌 1.80%。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对拼多多平台上销售假冒商品进行调查。北京出台117条举措，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七月份新增加208人因严重失信被限制乘火车，948人限乘民航飞机。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卢明生律师一起聊一聊，万一孩子要离婚，父母给买的房算谁的？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好，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小幅高开，沪指向2900点关口冲击未果之后，三大股指集体下挫，一路走低，钢铁、军工、地产成为杀跌的主力军。临近收盘，各大股指跌幅有所扩大，市场避险情绪显著上升。截至收盘，沪指收于2824.53点，下跌 1.80%， 深圳成指收于9005.37点，下跌 1.89%， 创业板指数收于1541.86点，下跌 1.24%。 从盘面上来看，自由贸易港、天津自贸区、造纸居板块涨幅榜的前列，钢铁、军工、地产居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请他来点评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申瑞你好。 香露你好。 今天的主板没有在基建和一些央企改革的热点下带动走强，反而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您分析原因何在呢？ 那这个原因十分的清晰啊，就是因为这个地产再次定调啊。因为我们说呢，这次市场的上涨呢，可以说是在上周、上上周末，对吧？央行和这个国务院相对应的一个宽松的状态之下出现的这样一个带动性拉升，而这种拉升呢，可以说市场的预期和今年4、5月份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呢，可以说是 不一样，或者说180度大的掉头。但是我们说呢，这个消息出来实际上中性的，那么市场解读为大利好。 嗯， 那么在这个进一步的细化的状态之下，可以说呢再次出现了梦醒的状态。为什么？因为定调啊，房价不能涨，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控制。那么深圳呢，可以说是我国上一轮这种所谓宽松的领军的上涨的地产的区域，对吧？就是2015年我们可以看当时降准降息加汇改啊，那么是人民币贬值，那么刺激一轮的地产上涨，当然以深圳为龙头。那么这次可以看到深圳呢直接出台了这样的政策，我相信呢今天很多投资者也都看到了，这个限制卖出等等一系列啊，包括甚至离婚以后2年以后才能卖啊等等。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我们说市场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说地产直接带着下来，而基建这些品种也是有所跟随回落。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定要注意它是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这一轮看到的是以重庆两湖地区啊等等这样一些地方，包括河南啊等一些地方拿出来上万亿甚至更多的这样一个基建项目预期。但是这个项目定向是定向，钱从哪里来？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没有说财政赤字，而是说有什么是专项债。那么专项债的发行现在来看还得需要一定时间，所以说短期刺激之后，当没有债券确认发行，没有资金落实的状态下，那么实际上基建是有一个回撤的。那再加上这一次的地产可以说受到这样一个明显压制的话，那么说相关板块就出现了中回落。但是在这位置我们一定要注意，并不是说所有的国企债或者相关品种都不行。今天我们就看到以深圳为首的什么深桑拿、深物业、深华发、深中华，对吧？上海的上海三毛啊，上海的机场等等这一系列，上海物贸，可以说上海深圳这两大块的地产或者国企债的这样一个集中地，可以说呢是再度有所表现。说在市场这个位置很明显资金像刚才你所说的是趋于保守。那么这种保守特点呢是追随什么？追随热点，而现在可看的热点就是国企债。那么下一步还有什么呢？实际上就是通胀啊，一定要注意，在这个位置实际上通胀的上下游都有跟进的预期，这一点是没有改变的。但是为什么今天说煤炭钢铁有色都下来，因为地产带着下来。 嗯， 但是你地产带着能带多少呢？其他需求跟进呢，是不是？所以说钢铁煤炭现在的位置实际上回撤后，我们依旧还是看到的翻多的状态，业绩好有需求，最主要一点人民币现在贬值。我们都知道中国是最大的什么石油铁矿石等进口国，那你原材料成本上涨，你的价值肯定要跟着涨，既然这个涨价的预期还是有。 嗯， 这是其一。其二点我们说下游消费，那么现在问题是什么？因为消费的三大龙头，对吧，我们说是医药、家电、酿酒，而现在的问题是因为现在经济的相对的疲软预期，所以说消费有可能是降级状态。比如今年为什么顺鑫农业涨那么好，那么中报的涨了38%的贵州茅台，虽然说业绩很好，这五粮液，但是可以看到市场依旧还是很松的。 好，谢谢申瑞， 位置比较高。 嗯。那么我们注意到明天呢国家发改委也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啊，来谈一谈这个扩大内需的一些政策。那么你认为啊，随着后续相关政策的出台还有哪些板块会有机会？ 嗯，好的，我们正在说这个东西，因为一定要注意相应的基微限制和人还是在这个通胀上下游一下。上边的话钢铁煤炭的回撤依旧是逢低有龙头介入的机会，因为到九月份以后的话呢，实际上这个冬储煤也要开始跟进需求了。那么下一步就是下游需求，下游的这样需求啊，特别是农产品相关一些品种，实际上从现在位来看涨价的预期也有所延伸，那么这一块的话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好，谢谢申瑞的分析和点评，谢谢您。 好，下次再见。 好，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天在岸人民币收于 6.7948， 上一交易日收于 6.8255， 上涨307个基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监司今天表示，高度重视媒体反映的拼多多平台上销售侵权假冒商品的问题，已经要求上海市工商局约谈平台经营者，并要求上海市和其他相关地方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对媒体反映的以及消费者、商标权利人投诉举报的拼多多平台上销售山寨产品、傍名牌等问题认真开展调查检查。不管是第三方平台还是平台内经营者，只要构成违法，都将依法严肃处理。北京市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重要举措的行动计划昨天正式对外公布。 提出减量发展、科技文化体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对外开放等九个方面共117项改革措施。国家公共信用中心透露，截至7月底，新增加因严重失信行为而限制乘坐火车208人，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严重失信人948人。其中，铁路总公司提供206人，主要涉及在动车组列车上吸烟，或者在其他列车的禁烟区域吸烟、无票乘车、越站越席乘车且拒不补票等行为，将限制乘坐所有火车系别。民航局提供946人，主要涉及随身携带或托运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危险品、违禁品和管制物品，在随身携带或托运行李中故意藏匿国家规定以外属于民航禁止限制运输物品，使用伪造、变造或冒用他人乘机身份证件、乘机凭证，妨碍或煽动他人阻碍机组、安检、值机等民航工作人员履行职责，实施或威胁实施人身攻击，在航空器内使用明火、吸烟、违规使用电子设备、不听劝阻等，将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证监会提供两人，涉及逾期不履行证券期货行政罚没款缴纳义务，将限制乘坐火车高级别席位，包括列车软卧、 G 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座以上座位和民用航空器。今天下午2:30，碧桂园上海一在建工地楼顶发生火灾，十分钟之后消防人员进入现场，火势得到有效的控制。7月26号，安徽六安的碧桂园工地曾发生工地坍塌事故，造成6死3伤。碧桂园已经将全国各地合作单位工程停工进行安全检查。据不完全统计，六安的碧桂园事故呢是碧桂园集团今年第六起施工事故，除了六安和上海项目，其他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7月20号，碧桂园继去年进入财富500强之后再度上榜，排名第353位，上升了114位。2017年它的总收入是2269亿元人民币，大约是 335.7 亿美元，较上年跃升 46%。 今年以来，多数私募产品的业绩表现不理想，其中以股票策略型私募的表现最为不佳。分析其背后原因， A 股的持续调整是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是拥有百亿级规模的老牌私募公司，业绩也不尽如人意。以明星私募机构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例，旗下年内净值有更新的共有31只产品，但是今年以来取得正收益的产品只有8只，即使表现最好的产品，年内收益也只为 4.29%， 负收益的有23只产品，跌幅集中在 6% 以内。而反观今年的公募基金表现较好的产品，累计单位净值增长率超过 10% 的并不少见。不知道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做玉石买卖的，下面这个案例给大家一个提醒。在玉石交易中，很多时候双方都会自然遵循一个行内的潜规则，重诚信，委托买卖，不写收据。但是不曾想到，某些玉商利用他人的信任，干起了空手套白狼的勾当。今年40多岁的谢先生平时靠倒卖玉石为生，近期由于资金问题，他想把手里的几块玉石脱手，便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玉石商宋某，委托他出售。谢先生把大约是13公斤的一块和田玉籽料和6块和田玉小料交给宋某，托对方以160万元的价格帮他出售。宋某承诺3天后会给他答复，因为是朋友介绍，再加上行业内的潜规则，又想着今后能够长期交易，所以宋先生没有提及收据一事。3天后，谢先生电话询问宋某玉石是否卖出，宋某答复称有眉目了，再过几天。可是没想到对方一拖再拖，谢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于是来到派出所报案。很快警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宋某。到案之后，宋某称他第二天便携带玉石外出寻找买家未果，在外用餐饮酒之后不慎把玉石遗落在一辆黑色的车上面，现在无法找回。但是民警通过对相关涉事人员询问后发现，交易当天宋某约了一位阳性商人在同一宾馆进行交易，并且以21万元的价格将7块和田玉籽料成交，钱款也于当晚结清。 在证据面前，宋某无法狡辩，承认了犯罪事实。目前，犯罪嫌疑人宋某已涉嫌诈骗罪被批准逮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财富大搜索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1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现场嘉宾，来自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卢明生。卢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今天呢要和卢律师一起来聊一聊，万一孩子要离婚啊，这个父母给买的房到底算谁的？是算孩子他一个人的，还是算父母的，还是算对方的，还是算他们共有的？很复杂哈。 是。 其实老话说得好，家和万事兴哈。 嗯。 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婚姻状况出现一些裂痕或者是一些变故啊。但是呢，有时候通过一些案例呢，又不得不让老人家哈，在这方面哈，琢磨琢磨。 是。哎，会担心。 是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跟大家来普及一下这方面的法律知识哈。那根据您的了解啊，就是现在这刚毕业几年就结婚，完全靠自己的能力交上首付或者说交全款买套房的年轻人不多吧？ 就像我们正常人是买不起，像一般像这些 不正常的 啊，对，不正常的，比如有很多在大学期间就创业的，这确实也有不少 啊。 那么可能大学一毕业，他们可能就是亿万富翁， 啊、 那么他们是没问题的。 这是不正常的啊，这个是不走常人路的，是吧？ 嗯， 但是 特别优秀 的是，如果真的是去上班的话啊，要想负担起北京这种房价的这种首付啊，或者是全款的，还是比较难的。 是，一般家庭可能大学毕业之后要买房，应该说还是大多还是需要亲戚朋友，特别是父母的一个支持会比较多。 所以前段时间不流行什么6个钱包吗？ 嗯， 还引发了一些讨论啊，就是年轻人买房要6个钱包。 嗯， 哪6个钱包呢？ 哎，这个知识我还真没注意到。 啊、 这个六个钱包， 说说 嗯， 啊，就是自己的， 嗯， 还有咱们配偶的， 啊、 就爱人的这两个的吧， 嗯， 然后双方父母的。 嗯、 这不就多了4个吗？ 嗯， 这6个，甚至还要8个呢，甚至还有10个呢，还有爷爷奶奶的呢， 对， 姥姥姥爷的呢，这加起来就多了去了。 这个、如果家族比较兴旺的话，那就很多钱包、 很多钱包啊。 对，所以说，但这么多钱包，如果能够决然的分开， 嗯， 那他的权属关系倒也是明晰的。 嗯， 怕就怕。就是每个钱包就用的时候，每个钱包都用一点，就混在一块。 嗯。 那么在法律上，在司法实践当中，在分割的时候，确实会带来很大的挑战。 嗯、 那么特别是我们讲到这个父母，这个对子女购房时候的一个出资，确实在应该是在2011年之前。 嗯。 应该说是由。原来是有一个规则，在2011年之后，就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出来之后，很多人认为就是整个规则又变了， 嗯， 对，就是甚至把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认为是一个离婚法，就是在那个司法解释三出来之后，离婚率国内的离婚率一下子这个增加了很多，那增加的原因就是涉及到一些这个父母出资的购房这个房产的一个归属情况，就是 会，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在一般的这种婚礼的，就是结婚时候的这样一个资产的这样一个支持上，就双方父母的一个支持，往往是什么呢？就是男方买房，女方出嫁妆，包括家具家电甚至装修。那么可能不动产是男方父母出的，动产呢是女方父母出的，但实际上当时出的钱是相当的，就可能你出来120万买房，男方父母，但女方父母可能拿120万出来买家具家电装修， 买车， 对，买车。但是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则呢，房产是归男方，那家具家电你可以归女方，但是现实是房产不动产是增值的，那这些动产呢是贬值的，所以说就存在了很大的一个波动，那很多人就纷纷要求加名，就不行，你必须房产证上加我 的 名字， 要不然 我就吃亏了。不是不结婚的问题，就是要离婚， 要离婚， 有很多这个可能10年20年，这个 都去加名， 婚姻关系，对，都要求纷纷加名，就认为这个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一出来之后，整个的婚姻不受保障了。原来的规则是，感觉就是结婚之后所购买的房产，无论是登记在谁名下，无论出资来源于哪一方父母，都视为对双方就小夫妻双方的一个赠与。但是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出来之后，当然这个调整他也是考虑到可能有更多的一些父母，就是给子女买房出资的时候，他是往往是带有某种期许，就是可能给子女买房也基本上花光了父母的积蓄，甚至父母的房产卖了帮子女来买房， 大有人在。 对，往往就是这样，有一个什么样期待呢，就是老人是要跟子女在一块生活的， 绑在一起了， 对，或者说以后你得养我，就我就没有积蓄了，所有的养老钱已经全部置换到这个小两口的一个婚房当中去了。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可能这个小夫妻一旦离婚，这个房产如果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分割，那么可能对于出资一方来说可能会不太公平，那么这种争议会比较多，那么也鉴于这种社会实践的这样一种考量，所以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出来之后呢，基本上有了一个原则，基本是谁出资就视为对自己子女的单方的一个赠与，就另外一方你就别想了，对，除非你们那一方也出钱，这是来自于父母的一个赠与。但如果说小两口自己买房，那么在结婚之后买房，那就无所谓说这个买房的钱是谁工资赚的或者谁做生意赚的，这个争议是没有的。现在最大的争议还是来自于父母的一个出资。那么这个怎么来判定呢？就刚才实际上已经说了，就是两个标准。一个呢，产权证登记在谁名下，房产证上有名肯定是有权利，那么没有名字呢，那就要看这个购房款是谁出的。 可以这么理解，我们如果房产证上是两个人的名字，可以不管房款是谁出的吗？ 对，这是可以不用理会了，当然这是全款的基础之上，然后这个房产证上呢也没有写明确哪一方享有多少比例，因为这个产权证是可以约定产权比例的，可能一方 90%， 一方 10%， 现实生活中也有这种，如果没有约定，那么基本上是每人一半，各占 50%， 这个产权证都有名字，那就不用担心。如果产权证上只有一方的名字，那就要看这个购房款是来自于哪一方的父母。如果产权证登记比如说是男方的名字，但这个购房款也全部是由男方的父母出的钱，那么这套房子就属于男方的个人财产，跟女方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这种情况又有一种，就是虽然是男方父母出的钱，但如果产权证登记在女方一个人的名下，也就是说女方没有出钱，但是产权证写的她的名字， 那么这种情况呢，房产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个父母的出资呢，就不能说啊，我只是对我自己儿子的一个赠与，跟女方没有关系，但因为产权登记在女方名下，就视为对这个女方也有一个赠与的一个意识表示，因为以行为来推断意识表示。那么这种情况呢，这套房产虽然登记在一方名下，那么也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嗯，那就是说女方要占一半吧。 对。 虽然这个钱全都是由男方爸妈出的，对吧？但是因为房产证上呢，写了女方的名字。换句话说呢，只要这个房产证上写了这个双方的名字， 嗯， 没出钱的那一方，他至少占百分之，就如果没有约定那个的话， 份额的话，啊， 就肯定是占50%的份额的， 对， 对吧？ 对，也可以说，对，是这样的，就是只要房产证上有名字。 我就占50%， 至少占50%。当然，全款的，我们说的是房屋的这个购房款都全部付清，嗯，那我肯定是占有50%。那么这种原则呢，实际上是婚前婚后，无论是结婚前买还是结婚后买，嗯，都可以做这样一种判定。当然，还有一种情况，这是刚才讲的是一方父母出钱。 嗯， 那么如果说双方父母都出了钱，怎么来判定呢？ 嗯， 哎，那么这种情况呢？他就不看说这个产权上有名字没名字，他都有权利，因为父母是出来钱的， 都出钱了， 就是我自己也出来钱， 嗯， 有没有我的名字，我对这个房产都是有权利的。那么占多大的权利呢？那么就要看父母出资哪一方父母出钱的，这个谁出的多，占有的就按出资份额比例。 哦，就是甲和乙结婚了，嗯，虽然说这个最后的房产证只写了甲的名字，但是甲爸妈和乙爸妈都出钱了。 对。 那么乙尽管没有出现在这个房产证上， 对， 因为他父母出钱了， 对， 所以呢，他要按照当时父母出钱的这个比例， 对，双方有出资比例来享有相应的这个产权份额啊，比如说这个男方父母出来30%。的钱，女方父母出来70%，产权证虽然只有男方一个人的名字，但是女方依然享有70%的一个产权份额。 嗯， 就根据这个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它是如果双方都有出资的话，那么根据这个出资比例来享有这样一个产权份额。所以基本上就是看谁贡献更多，哪一方家庭贡献更多，那么子女所享有的权利就更多。 嗯 啊，这是这样的情况。当然，如果说产权证写了两个人的名字，哎，并且约定了产权份额的话，那就按产权份额来走，无论出资多少。但如果说就明确了每人50%，那么无论是出资多少啊，一方可能出10%，另外一方出90%，也是根据产权证上登记的这样一个产权份额来享有。但如果说没有登记，没有注明，就产权证是共同共有，没有明确每个人哪一方享有多少，那么就根据这个双方父母的一个出资比例来进行判定。 嗯， 那所以说这就有一个，就是说对于出钱，现在这个原则明晰了之后呢，还有一个纠纷是怎么证明自己出钱了。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个广告了啊，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有人说了，那是不是去打银行流水对账单就行了？你看在我们买房那一段时间，我父母从他的账上汇了200万，汇到我的户头上，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呢？我们在广告之后， 广告之后 再分析这个话题啊。此外呢，还要回答几位朋友提出的问题，朋友们稍后见。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成长也许 曲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到8月3号，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体感闷热，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3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我们的节目不仅关注大家财富增值的问题，还关注大家财富的保值以及财富的分配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卢明生律师。卢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可能很多人不管是老年朋友啊，还是这个刚结婚的小两口都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父母给孩子买了房，是吧？万一这孩子呢以后要散伙，这房子该怎么分的问题。刚才啊我们说了几个原则，我跟大家捋一捋啊。 好， 我们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房子啊是全款买的啊。那么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一方的父母全款帮孩子买的这套房啊。那么买了房子之后啊，这个房产证写的是自己孩子的名字啊。那么如果以后他们散伙了，掰了，这房子归谁呢？啊，归他自己的儿子或女儿， 对吧？ 对。 但如果没写自己儿子女儿的名字，写的是这个 对方的名字 ，那么他们俩对半分。 对， 对半 分，视为小两口共同财产。 共同财产啊，如果是写了两个人的名字，那没有写份额的话，也是对半分啊，对半分。但是写了份额呢，甭管什么情况，都按照那个写出的份额来进行分配啊。 对，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这双方父母都参与了啊，都参与了，也是全款买的啊，全款买的。那么如果写的是两个人的名字，那没有写份额的话，那就按照这个双方父母出资的比例，比如说那边出了9成，这边出了1成，那这边的孩子呢就拿9成的这个房款，是吧？份额，那边拿1成。如果写了比例了50%，那甭管这父母啊出资的这个份额有多么悬殊， 对， 都按一半一半分给这两个孩子， 对， 是吧？ 嗯， 哎，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是，所以总结一下，就是一个看产权证的登记，是谁的名字，产权证上是否有产权份额的一个约定，这是一个原则。另一个原则就是看父母出资多少，所占的这个整个购房款的一个比例，主要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考量。 是，所以说啊，这个产权证上写上名字以及写上份额是很多人关心的内容。 对， 所以就会出现刚才一开始您所谈到的，很多人要求在房产证上 加名 的这么一个情况出现。 当然也有很多就是那结婚的时候就是先把我呢想娶我，把我的名字写上去了，不写就不结婚 啊。对，那有可能是房子 房产证先拿到手，再拿到那个结婚证的啊？ 对，这个都有。当然，这里面当然也要考虑到存在婚骗的可能性啊，这个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这种例子。 我们做过几期这样的节目 了， 是 这个产权证，这个加了对方的名字，可能这个没结婚跑了，或者结完婚以各种理由闹离婚啊，早早的离婚散场，然后根据这个产权份额，分走财产，这种例子。也不少， 也不少。 所以说无论怎么样，我们虽然给大家提供一个这个法律上的一个界定的一个方法，那么在同时呢，可能各自在生活当中要来慎重的把握， 婚姻大事， 对， 是。好，那么上半段我们谈到了一个朋友问的问题，就是怎么来界定这个钱真的是由父母出资，还是说我自己的钱，或者说 对， 真的是由对方父母出的吗？难道不是我们孩子自己赚的吗？ 对，所以说这个证明的依据，当然最直观的啊，就是银行的一个转账记录，就是由哪一方的父母转到去购买房产的一方的这个银行账户下面，那么根据这个银行流水的这个来往情况，就能够比较清晰的反映，就是哪一方父母在这个购房的时候出来多少钱，这个就很清晰。那么有一些可能家中就有存了大量的现金， 您还别说， 直接提出来。 哎，前两天我看上海啊，有一个新闻，有一户人家着火了，结果烧了60万的现金。 哇，这个真有钱 啊！对，这当然后来银行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啊， 就 是根据这个 残票、 残损币的这个兑换办法，兑出了40多万，小50万但也损失了10来万。 是，那么所以说这对于这种现金支付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要碍于情面了，这个一定要让这个对方，比如说让女婿或者儿媳妇，要签个字，确认，这个另外一方父母出来多少钱，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这个要求有一个书面的确认，就单有自己子女的一个确认，法律上是一般是不认可这种就自己亲生父母子女之间的这种约单独双方之间约定的效力，因为确实基于这个特殊的亲情关系，就这种可能会认为不真实，有串通的可能， 也有 客观上有，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这种就是另一方父母的出资的一个认定，如果说没有银行流水，就银行转账单对账单来予以确认，就是单纯说这个现金的话，那就法院是会很难来予以认可。那么在现实中呢，一般会要求，实际上这种就三方或者是四方的协议，实际上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多，可能一方父母出资，那么会要求小两口来确认，这个我出来多少钱来买这个房子，那么这个父母的出资呢，实际上可以有很多种形式表现，比如说我这个出资呢可以是借款，那么借款这种形式可能很多，对于小年轻来说，特别是对于另外一方，就是女婿或者儿媳，从这个角色来说，他会更愿意说你给我的钱我也不白要你的，我就给你打个欠条，以后有钱还，因为毕竟房产从一定时间段来说是增值的，是划算的，但如果说作为一方的出资呢，另外一方会稍微有些不平衡，等一方父母出资，那全部是归一方所有，另外一方没有出钱，那感觉这个房产跟他就没有关系，这个就感觉心里也会比较难以接受，所以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小年轻会同意，就说父母的或者会要求这个父母的出资是作为一个借款，那往往可能也就不还了，除非离婚。 哎，您说的这个问题啊，也是我想问的问题。因为前面我们谈到的基本上是等同于赠与了，是吧？ 对， 赠与了。 就赠与给自己的子女，就是没有明确的 意思表示，或者说没有书面的意思表示，这个父母的出资究竟是算什么样的一种性质？ 嗯， 那么法律上就推定，说那你这个属于赠与，这也符合中国的这个父母子女之间的这种人情伦理关系。 对 啊， 但如果说咱已经有欠条了， 嗯、 对吧？ 嗯， 我作为女婿也好，我作为这个儿媳妇儿也好， 嗯， 我当时是写了一个欠条的。 对，那么这个就作为一个夫妻小夫妻的一个共同债务了。 共同债务了。 嗯，对。 嗯、 所以说这是一种方式，就是父母要求这个确认。 好、 就是， 那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 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父母是，也可以说是为了更好的保障自己子女的权益。 嗯， 就我这个出资呢， 嗯。 我要求占有产权，虽然写你的名字、嗯、但是呢我要占有份额，就是说我什么时候要求来写在上面，那是我的权利。 嗯， 就是我先主张，就是我等于 我保留， 对，我保留这个权利，就是说我出来 80% 的这个份额，产权证虽然写你们小两口的名字， 嗯， 但是呢我要求占有 80% 的产权。这样以这种权属的这个要求来约束小两口不敢随意离婚， 嗯， 就不能处分随意处分财产，对，或者说 特别钱的吗？ 这也是一种策略或者是一种智慧的一个表现，或者说父母的名字也坐在产权证上， 嗯， 就四方或者三方共同出资 啊 来买这个房子，因为产权证是不限制一本产权证，因为它有很多共有权证嘛，对。是可以有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都没问题。 嗯， 那产权证写很多人名字，就是防止子女离婚，或者防止子女这个拿房产去做抵押贷款或者挥霍。 嗯， 哎，父母在这，你最起码有我的名字，你这个房产要干什么都必须经过这个父母的这个书面的这个确认。 我就感觉子女好像买了一套使用权的房子。 对，但这是一个智慧的一种处理方式、 嗯、 啊，就是要求产权，那么这种产权呢，可以要求明确的在产权证上体现、 嗯， 也可以不要求，但是要求三方或者四方之间要有一个书面的一个协议。 嗯、好 啊，就是 这很有意思。就简单来说， 嗯、 这房子是我的啊， 嗯， 给你们住啊，你们好好过、 嗯， 迟早也是你们的。 对对， 不好好过，那看吧。 哎，对、 嗯， 所以说这个呢，可能也我认为是还不错的，因为既能使自己子女的权益受到保障、 嗯、 也使老人的权益是得到了保障，因为客观上在很多老年人这个过早的把房产给了子女之后，不少老年人晚年过得相对比较凄惨， 嗯， 就他的财务不自由了， 嗯， 一般老年人可能财务不自由，可能人格上也会这种、嗯、 受牵制于 对 孩子， 所以说这也是对自己，无论是对子女还是对老人自己或者父母啊、 嗯， 年轻父母等老了之后的这样一个权益保障，啊， 但是我觉得哈， 嗯， 就是说不管你是怎么写名字， 嗯， 不管当时是怎么分配的，也不管法院最后是怎么个判法。 嗯， 这里面最大的变量是什么呢？最大的变量就是人心， 对 啊、 嗯， 比如说，有可能是男方变了，有可能是女方变了，有可能是他们的父母变了，有可能是男女方都变了， 嗯， 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没有说绝对意义上的，我理解啊，没有绝对意义上，就是这个权益一点都不会受到侵害的， 嗯， 可能很少，因为你不知道谁变。对吧？ 对， 你可能当时设计的 社会变了，逼得他们离婚，假离婚 也都有，是吧？就以刚才您说的那情况为例哈、 嗯， 这个最后这权属哈都归父母了，是吧、 嗯？ 他写了我保留这个增加我这个名字的权利。 嗯、 那如果这个女方啊嫁给了这么一户人家，含辛茹苦啊，这个默默的奉献哈、 嗯， 也非常的尊敬这个孝顺这个。 嗯 老人家对吧？可是这个丈夫变心了，是吧？ 对。 最后，老人家呵呵还把这房子给收回去了。 对。 女方可能也有比较大的损失啊！我就打这么一个比喻哈、啊。 嗯。 好，所以说呢，就是最好还是什么呢？ 就是家和万事兴，是吧？结婚的时候慎重，结了婚之后呢，好好的过。实在不行呢，咱们就，心平气和的谈。 对。 刚才您说的第二种情况，就是父母给孩子买这套房哈， 嗯， 他出钱了，也出全款了，但是呢，他是以这种借钱的形式出的， 嗯 啊，那么另外一方写的是我欠你多少多少钱，好比这房子是当年花300万买的， 嗯， 我欠了您300万，对吧？ 对。 最后如果要分割的话，这房子可能值600万了。 对。 值600万，当时只欠300万、 嗯、 那他应该还给这个老人家 出借方 多少钱呢？ 也是300万。 就借多少还多少。 对，借多少。 升值的部分就按照刚才的那个分配来。 这个完全，因为这个房产完全是属于小两口的。 共同财产了。 对，因为这个虽然购房款它来自于一方父母，但它属于借款。 嗯。 那么它只是对那300万的一个负债。那么并且呢，对于这个民间借贷的利息问题，这个借条上没有约定利息，是一般是不。嗯，这个法院不支持， 就没有利息。 说你这个啊，我借了你10年了，啊，你都没有还我， 嗯， 那你是不是要付点利息？这个一般是不支持。 嗯， 对。 好，这个就是，要根据这个借款的这种合同是吧？ 对。 所谓的借款合同来还这笔债务了是吧？ 对对对。 好，刚才我们谈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情况，就是说全款购房 款 是吧？ 嗯、 那。我们再加一个条件，就是首付款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情况， 嗯， 后面呢还有小两口共同来还这个按揭， 嗯， 小两口通过公司来还按揭， 对。 那么在处分这个房子的时候呢，我们可不可以把这房子分为两套，是吧？一套就是他们首付的那一块， 嗯， 第二套呢是他们按揭还的这一套， 是。 首付那一套就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那原则来进行分配。 嗯， 按揭这块怎么分呢？ 那就属于共同的，因为本身的还款都是小两口自己去还的。 嗯 啊，无论是还款，它来自于哪一方的工资收入，因为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就是婚后的收入啊所得，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嗯， 那么所以呢，就是结婚之后的按揭还贷，那么包括相应的增值。那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每人一半。 好， 嗯， 不是说你挣得多，我一分钱没挣。 对。 然后你每个月还月供，这房子就是你的，不是这样的啊。 嗯、对对。 嗯，好，那这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父母出资买房的各种情况哈、啊，在如果要处理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各占啊多少份额，多占权益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一些朋友提出的问题哈。 嗯， 有朋友咨询，孩子已经结婚，父母这儿呢有大量的财产要给自己亲生的子女，只给他一人。 嗯， 有哪些操作的方法？父母还健在。 对，那么实际上这个处理方式，那是要首先。要对应的一个法律依据，实际上就是婚姻法第18条第3项，就是关于这个婚后所得怎么来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的这个规定。 嗯、 那么这个规定实际上就是对应的就是遗嘱或者赠与合同当中明确只归一方所有，因为父母给子女就是生前呢当然就赠与嘛。 嗯、 那么就是明确归一方所有的这样财产，那都属于一方的个人财产。那么现在呢，可能这个最难的一个点是怎么来证明，父母有过这样一个意思表示，是明确就有过一个赠与合同，并且这个赠与合同呢是明确只归子女一方。因为在实践当中，绝大多数父母都不会说我给自己的子女一个东西一笔钱，我单独跟他签一个合同来，就是赠与我只归我这个儿子或者女儿一方所有。 嗯， 那并且呢，这种单方的协议，就是这种近亲属之间的协议呢，有伪造的啊，这个或者事后补的这种可能性。 嗯， 所以在实践当中的这种认定啊，相对比较麻烦。那么一种方式呢，就是哎，我也签赠与合同，因为担心可能这种事后很难有第三方来以佐证，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要寻求这个专业机构来提供帮助，比如说有律师来进行见证、 嗯、 啊，我们也做了不少，就是律师来见证，就帮助起草一个这个赠与合同，就明确可能我有不光是现金了，那么可能我可能会有一些收藏品。 嗯 啊，现在这种收藏品会比较多啊，字画呀、文玩等等这种东西、嗯，特别是一些贵重的首饰等等这样情况，那么可能我要明确，就是我虽交付给他，但要明确归我自己子女个人单独所有，跟配偶是跟他的配偶是没有关系的，那么由律师来进行见证。啊，这是一种方式，当然也可以由公证处来进行公证。 嗯，见证指的是律师在场，还是说律师也要起草一个文件，双方签字？ 律师起草，然后做一个见证，要律师事务所出一个律师见证书、 哦、 啊，类似于公证书这种形式。 还要喝茶磕头啥的吗？ 啊，这个倒没有这种，这不是封建里面。 还要主持人吗？ 对，对，这个只要协议签字来进行见证，对这种交付的财产来进行见证。嗯啊，这是一种第三方、嗯、当然也可以找一些第三方人员来进行见证、嗯、这是一种方式，有一个书面的协议。那么这个呢就可以来规避说，哎，你们这个是事后补签盗签的这个合同、嗯、因为这个律所的这个见证书它的时间认证它是有严格的一个档案管理，是有严格的规范，就不可能来盗签、嗯、因为系统里面是很难来倒推等等这样情况。啊，这是为了保障这个协议的这样一个真实性，签署时间的一个真实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就要看分就是父母要给子女的这个财产，他的财产形式啊，究竟是我们讲有几简单的就不动产，还有一种是动产，就所有的能搬得动的东西都叫动产、嗯、那么他的这个容积或者体积有多大，就简单的形式，就是我给我自己，比如说、哦、我可能有一堆字画，那么相当的各种收藏品吧、嗯、那么我可以简单的方式，我直接去银行开一个保险箱， 嗯， 啊，这是这种形式，那么直接交给子女啊，或者以自己的名义来开，那自然就很简单了，这是一种方式。如果是存款呢，那也希望给子女，那么呢就单独以子女的名义开一个银行账户，这个银行账户可能子女日后要用，总有个应急，可能这个存款要贴补一下家用，但是要注意到这个账户只啊不这个银行账户只能出钱不能进钱，一旦进钱就会出现里面全款的一个混同， 嗯， 就说不清了。如果只出不进，那么这笔款就可以视为是子女的个人财产啊，就是你要用可以，就银行账户里面的钱你要用可以，你可以 花。那怎么开这个账户呢？ 你直接去银行开，这都没问题。 子女自己去开。 直接子女去开，但这个钱呢，要从父母的银行账户 汇过来， 转过去，对，汇过去，转账的形式转到子女名下。 那这个时候还需要律师吗？ 这个就可以不用， 不用。 对，所以说要看具体的一个财产形式 啊 来看。哦，当然不动产那刚才的原则就是，哎，我有多少钱，我有一个亿，我可以买三套买两套或者买一套别墅，这个房子的钱我完全这个是由一方父母完全能够支付覆盖、嗯、那么获得房屋的这个产权，那就是自己子女的这个一方的个人财产。 嗯， 所以说这种判定呢要看这个父母要给子女的一个财产形式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财产啊，所以说根据一个财产的一个形式来去做，采取不同的一个措施。 嗯，刚才您谈的有这个动产，有不动产，当然也含现金是吧？ 啊、对。 现金的话，就是孩子自己去开一个单独的账户，然后呢，父母把钱从他的账户汇到这里面。 啊。 但是这钱以后呢，您记住就是不要从里面存钱啊、往里面存钱，可以从里面支取是吧？ 对对。 啊、这也算是孩子自己的这个个人财产是吧？ 嗯。 好，那如果要涉及到这个不动产的话，就是父母有好几套房、 嗯、 是吧？ 嗯。 还在世的情况下要给孩子。 嗯。 啊，要过户到孩子的名下。 对。 啊。 那么这个就可以一个，那就走赠与呗。 嗯。 对。那么实际上从避税，这叫逃税，避税的一个角度来讲、 嗯、 一般实际上从因为 赠与税是比较高的啊，对，一般往往会从规避的一个角度，当然就事务操可能以买卖形式或者等等啊， 那就是说他只要把这个手续做完的话呢，他的孩子是享有这个房子的这个产权的， 对， 是吧？啊，交税的问题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咨询专业的这个税务人员啊，这个有这个税务会计师事务所呀等等啊，这些可以给你一些专业的解答。那么这个时候呢，应该你们之间也会有一个起草的一个这个文件的，是吧？ 对， 那个文件。 那赠与那肯定有赠与协议，那买卖 就比较清楚了嘛。 买卖协议啊，等等这些情况，当然有生活当中大量的这个名为买卖，视为赠与。 嗯 啊，当然从税法的角度来说，这个不会倡导。 是的， 对， 但 具体看。 对， 所以说这个呢，可能就真的。你要来做，就涉及到一个财产比较大的时候，建议还是直接向律师咨询，以哪一种方式来放到子女名下，会更为妥当一些。 是啊，这是我们回答，就是如果孩子已经结婚，父母呢有大量的财产要给自己亲生的这个子女的话啊，有哪些这个操作的方法哈？当然我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还会有一些自己的这种方式方法哈。那么我们就不一一为大家列举了。刚才所说的这几种呢是比较稳妥的一种方法，不会产生太多争议的方法。 是，也非常直观。 是。好，我们今天节目快结束了，再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就是父母啊，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给他存钱了啊，所谓教育基金一直存在孩子的名下，这孩子呢现在已经成年了，也结婚了，那如果双方要离婚的话，那这个账户里的钱算是谁的呢？ 这个实际上判定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父母结婚，就是父母在子女结婚的时候的他的那样一种就是银行存款的一个判定方式，实际上是也是基本一致的。那么这笔款就是从教育基金开始一直到日后的这个成年，这个账户本身是银行账户本身是只出不进啊，不只进不出。 对，只存不取。 对，只存不取。那么这个是可以清晰的。能够反映这个钱款的一个来源情况，那么这个呢，也应该是能够清晰的判定啊，这个是属于这个子女的这个个人财产，就跟配偶是没有关系的， 算他婚前财产。 对，当然如果说这个银行账户像这种教育基金，可能在年纪小的时候，可能一般存进去也不会太多。每一笔可能逐步的，可能在子女未成年或者结婚之前，以现金形式，会存进去会比较多一些。那么可能在子女结了婚之后，那么这种存款的方式那就要注意，那就可能只能是通过这种银行转账的方式，存进去，能够清晰的表明这笔款是从一方的父母，转过去的，那么就省得这种对于认定，来造成更多的一些麻烦， 一般这个教育基金也就存到一定岁数，可能父母就不存了，这个合同也就终止了，跟银行的合同啊。但是这个钱有可能 理财或者保险， 对， 是吧？ 但是这钱可能他们也不一定要用。是吧，就一直就放在那儿了，然后呢再接着买个理财，或者说再做个定存啊什么的，都是有可能的。 对对。 但是一旦最后要分的时候，哎，这个时候的原则就出来了哈。 对。 按照这个子女的个人财产来进行处分。 对。 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卢明生律师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啊。今天我们虽然聊的呢是这个孩子离婚啊怎么来分割这个财产的问题，但是还是衷心的希望啊，家和万事兴啊，也是希望呢大家如果是感情不在啊，这个情谊还是要保留的。就是说可能爱情没有了啊，这个以后的婚姻没法继续了，但是呢还希望大家能够彼此尊重，互相能够认识的这样一个缘分。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朋友们明天再见。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